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60章撕碎。 木笔被李琴书震而重之地收了起来。袁子峰满意地点点头，顿觉得昨天晚上熬了一晚上的夜全都值了，不仅值了，还挺超值的。李琴书靠近写字桌，从里面抽出一本书来递给袁子峰。 那算是回礼吧。 回礼？回什么礼啊？今天你生日，我送你礼物应该的呀。 这是我以前的数学笔记，我想对你来说应该挺有用的。 袁子峰接过来，这才发现这真的是个笔记本，只不过表面的封皮特别的厚，看上去像是一本书。他随手翻了几页，里面的笔记写得密密麻麻的。李琴书的字很好看，有风骨，还带着点潇洒的意思，袁子峰便也收下了。但我生日的时候你还得记得给我回礼啊。李琴书无奈地笑了两声。 知道啦。 李父李母喊出去吃饭，两人才推开卧室的门走出去。虽然中午只有他们四个，餐桌上摆着的食物却是很丰富，鸡鸭鱼都比较齐全，袁子峰看得挺吃惊的。李琴书看出他的心思，压低声音道， 大菜都是从餐厅里端回来的，他们俩也就炒了几个素。 说什么呢？ 李母一瞪眼，威胁似的看了眼李琴书。 我看你最近是越来越皮痒了是吧？ 李琴书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袁子峰也没忍住弯了弯嘴角。菜的味道都挺不错的，全都是大厨的水准，袁子峰也吃得挺开心的。如果中途李母不提李于锦，那简直就是完美了。吃到一半，李母才像是忽然想到什么似的开口道， 你那玩得特别好的朋友这次怎么没跟你一起回？ 李于锦。 对，这名儿绕口得很，我老记不住，以前你生日他不都跟你一起过吗？你俩好得跟穿一条开裆裤长大似的。 他快订婚了，所以这段时间比较忙一些。 哎呀小叔，你看看你再看看人家，你那些同学朋友的呀，一个两个全都结婚了，快的二胎都有了，你呢连个女朋友都带不回来，上次相亲那姑娘又是哪里不合你的心意了？ 李琴书没说话，李父也跟着不断的点头。 那姑娘我看着挺好的，自身条件也不错，跟你挺合适的。 嗨，我想谈恋爱的时候自然会谈的，你们二老急什么？ 这里李叔的人挺多的，不怕剩下。 这都已经剩下了。 李母念叨了几句就没再继续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饭桌上的氛围略有几分尴尬。袁子峰也不是会调节气氛的人，坐在后面甚至觉得有些坐不住了。一顿饭好不容易吃完了，袁子峰想进去洗碗也被赶了出来，李母直接往外轰人。 行了行了，生日也过了，赶紧回自个儿家去吧，我在这看着也心烦，你说你女朋友也没一个的。 哼，那爸妈，我和子峰就先走了。 哎， 李母面对袁子峰的时候表情和蔼了许多。 子峰下次还来玩啊。 袁子峰点头应了， 两人才关掉门往楼下走。因为是老旧小区的缘故，墙皮已经有些脱落了，还有不少的小孩画画的痕迹，袁子峰看得很认真。 我小时候啊，就是在这里长大的。 袁子峰点了点头。 从小到大都是，这些东西上面说不定还有我的功劳呢。哼，其实我爸妈什么都好，也不干涉我的工作，但就是对谈恋爱这件事催得有些急。 袁子峰步伐缓了一些，一边往下走一边开口问道， 你有没有考虑过出柜啊？ 李琴叔沉默了许久，直到两人快走到一楼时他才笑了笑， 没什么必要。 为什么呀？ 李琴叔推开大门，门发出咯吱的一声轻响，两人这才发现外面出了大太阳了。冬日的暖阳倾斜地洒在门前那棵大树上，阳光透过树叶之间的缝隙，在地上投出了一片又一片斑驳摇曳的暗影来。恍惚间，李琴叔觉得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的盛夏。袁子峰又执着地问了一遍为什么，李琴叔这才回答道， 没有固定的交往对象，何必说出事实真相让老两口伤心呢？哼，子峰，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不能接受我们的存在的，对于这部分人来说，我们就应该像是活在阴沟里的蛆，永远不能得见天日。我的父母我自己很了解，他们对于我们这个群体的接受度极低。以前我会尝试着沟通两句，但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，想来想去倒不如算了，让他们一辈子都不知道其实也挺好的。 如果李雨锦愿意承认你的身份，愿意和你站出来一起面对这一切，你就不会有现在这种想法了。 他顿了顿，声音很平静，却直接揭开了李琴叔内心的伤疤。 你只是在为李雨锦找借口，你只是在为李雨锦找借口，在为自己找借口，把这种懦弱怪罪在别人的身上，其实只是自己没勇气去面对这一切，或者说自己一个人没勇气去面对这一切。 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吧，反正我和他也已经结束了，出柜不出柜的也都没有意义了。 那你不可能一辈子不结婚啊。 我父母对于不婚主义的接受度可能要比接受我们这个群体高一些。 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聊这话题了，反正你现在已经钻牛角尖了，轻易走不出来。 他顿了顿，神色一变，促狭地笑道， 等我把你追到手了，等我站在你这边了，愿意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们的真实关系，到时候你的态度应该会改变了。 李琴叔对于这个话题一贯采取的是懒得搭理的逃避态度，挥了挥手加快步伐往前走去，袁子峰连忙跟上他。李琴叔的生日其实过得挺无聊的，除了中午回父母家吃了顿饭，下午就一直待在自己的小窝里看书，袁子峰只好在卧室里写数学题。他写到一半才想起来李琴叔送给自己的那本笔记本，抱着一种好奇的心理，他翻开了第一页，落入视线中的却是一行很熟悉的字，是李雨锦的。扉页上以李雨锦的笔迹写着这样一句话， 我在前面等你。 挺文艺的一句话，但袁子峰却强忍住了想把这页给撕开的冲动。想来这笔记本应该是李雨锦送给李琴叔的。往后翻，袁子峰这气儿稍微顺了点， 后面全是李琴书的笔记了，写的全都是些数学笔记以及一些数学难题。虽然是10年前的内容，但袁子峰诡异地发现很多重点跟现在的也差不了多少。当然现在的题和之前的相比会更加难一些。袁子峰往后翻了10来页，差不多明白了这笔记本对于自己的用处可能不算太大。首先是年代过于久远，其次是题目过于简单。不过他还是把这本笔记留了下来，只是扉页上的字。袁子峰想了想，将笔记本合拢往书房去。李琴书正在看书呢，听到动静微微抬了抬眼。 怎么了？ 叔啊，那本笔记你送我了对吧？ 袁子峰故作乖巧，喊得还挺甜。 是啊。 那我是不是可以随便处置了？ 是啊。 李琴书奇怪地看着他，袁子峰这才满意地笑了笑，眼里闪过一抹亮光。 哼，那行，我没什么事儿。 他说着转身就走，将茫然的李琴书抛在脑后。袁子峰回到卧室，二话没说翻开了扉页，哗啦一声将那页纸给撕了下来。李琴书的声音在身后无奈地响起来。 我还以为你要干什么。 袁子峰把那一页纸揉成团，扔进了不远处垃圾桶里，正中中心。李琴书望着那一页纸落入垃圾桶里，一时间竟有几分失神。他仍能清清楚楚地记清楚上面那一行字，利于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。彼时他们刚刚确定关系不久，他成绩中等，李于锦的成绩却是年级排名第一的大神。他们约定好了要去同一所学校读书，实在不行也要在同一个城市。笔记本是李于锦送给他的，特地在扉页上写下了那样一句话来鼓励他。其实李琴书还有另外一个笔记本，上面全都是李于锦为他整理的笔记。今天他犹豫了许久，没有将那笔记本拿出来送给袁子峰。一方面是袁子峰不一定会接受李于锦的笔记本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还是有些舍不得。毕竟那是他的岁月，是他的青春，是他在17、18岁的那年以为会陪伴自己一生的东西。这10年的时间他坚持了又坚持，可他们还是没有走到最后，可怜又可悲。李琴书眼眶微微有些发红，袁子峰反倒是慌了。 你他妈不是说让我随便处置吗？ 我不是为这。 那是为什么呀？想哭就哭了。 你认真写你的作业，别成天没事琢磨我。 我不琢磨你，我琢磨谁啊？题又没你好看，要不是为了琢磨你，我能认真学习吗？ 大概是太久没被聊过了吧，李琴书居然因为袁子峰这句话而可耻的春心萌动了一下。他很快把这春心萌动压下去。 写你的作业去。 袁子峰笑了笑，促狭地看着他转身离开，几乎算得上是落荒而逃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